一直以来，因为出身背景，石毅在媒体面前都很低调，哪怕是业内的杂志安排专访，也多数都是由欧阳出场。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家庭被曝光太多。利用出身这种办法，石毅不需要。但是现在这些原本被他刻意低调化的东西，突然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谈资，还不是因为他的事业，而是因为情感问题。一次两次尚且能忍下来，次数一旦多了，石毅的脾气就上来了。第三次发觉被人盯梢的时候，他直接扣了对方的相机。 如果你们敢再无权刊登我的照片，我就直接发律师信。 石毅从来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，凡是踩到他底线的，他下手从来不会客气。这些小报记者或许艺人觉得难搞，不敢轻易招惹，但对石毅来说却无所谓啊。让这些小报在行业内消失个一两家，对石毅来说不是难事。石毅不喜欢惹麻烦，但是绝对不怕麻烦。或许是石毅这种强硬的作风多少起了一点效果，之后这件事情平息了不少，起码没有媒体再继续拿着他和刘丽的关系大做文章。这件事情让刘丽有些不舒服。 石毅，你是不是觉得跟我的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呀？ 刘丽问石毅这句话的时候倒是没有动怒，看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随口一问。当时石毅皱了皱眉。 不是你一直以来强调要避开媒体的？ 公众人物是刘丽，不是石毅，似乎问题不在石毅这里。 那如果我想公开咱们的关系，你愿意吗？ 公开？你要怎么公开？ 我不想再被那些记者追着问我对谁有没有感觉，跟谁有没有可能。 刘丽的手指划过石毅的胸口，撩开第一个扣子，不断地往里攀爬。 石毅，你对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认真的呀？ 两人躺在床上，卧室里幽暗的灯光笼在两个人的身上，气氛很好。石毅靠在靠枕的旁边，看着刘丽眼底那份很淡但是清晰的期待。他没有阻止对方的动作，但是也没有立刻答应。接触这么久，他不会说对刘丽没有感觉。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嫁娶的阶段，但是无疑他对刘丽跟玩玩的对象不同。之前刘丽和英明的事会让他不爽，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对这段关系没有那么随便。但是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，他还需要考虑一下。一旦确定了，意味着他甚至要跟家里那边有个交代。刘丽并不是一个带不出场的女人，只是社会的关系有些复杂。石毅的这份犹豫，刘丽都看在眼里。他很聪明的没有继续逼问，而是用动作不停地挑逗着面前的这个男人。等到对方搂着他的时候，妩媚地眯起了眼睛。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以很复杂，也可以很简单。在石毅的表情里，他已经看到了认可，哪怕是只有片刻的一闪即逝，对刘丽来说就已经是胜券在握了。然后就在英明拍摄杀青戏的那天，石毅很突然地到了片场探班。这是第二次他出入拍摄现场，依然是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，甚至没惊动什么人。也是凑巧今天拍摄的戏份动静很大，剧组人出奇的多，进进出出的，因此没有人有功夫去注意到石毅。石毅给刘丽发了个短信，告诉他自己过来探班了，然后往拍摄棚那边看了两眼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才看懂今天拍的是英明被杀那场。因为之前所谓加戏，导演特地加强了这段戏的动作冲突，计划拍摄两天，在动作导演重新设计完动作的时候延至了一周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英明是用着12万分的耐心在拍这场戏，他现在浑身都疼得厉害。董晓对于戏份的不满几乎都发泄在了拍摄的动作上，虽然不太明显， 但是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，他下手很重。其他人或许有看出来的，但是不方便插嘴。毕竟董晓是这部电影里的男一号，得罪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看他对英明的态度，也看得出来这是个睚眦必报的人。忍一时也就风平浪静了。但是这个忍一时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事儿，对英明来说却太不容易了。不仅仅是因为身上各处受的伤，还因为董晓这种幼稚的行为搞得他心里很不爽，他有点想翻脸了。石毅的印象里，英明是个大部分时候都挺不在意的人，虽然两人谈不上相交多深，但是接触的时候真的到了需要一个人让一步，往往退让的那个是英明。看起来也是一个会跟人较真的性格，其实看东西比其他人都要淡。玩的时候挺疯，但是最后保持清醒的多数也是英明。或许演员在生活中也难免会有一些那种痕迹流露出来，你能感觉这人其实你碰不到最里头，他给你看的就是他想给你看的东西。这也是石毅一直没有跟英明太接近的原因。对他来说，他习惯了把身边的人都看透，但是英明恰恰不是一个好懂的人，不是说就一定琢磨不明白，只是你肯定得花心思。而且英明的这层壳对他本身而言是一种骄傲，石毅不想去触碰更底下的东西，那对他和英明来说都会是一种压力。大家做朋友不该搞得这么麻烦，所以石毅没有见过英明有攻击性的那一面，哪怕他一直都知道。一个人想要发火到真正爆发出来，过程往往很短暂。当英明第七次感觉到胳膊上那股突如其来的压力时，火气一下就起来了。他猛地一下站起来，也不管董晓到底站稳了没有，这一使力董晓差点被他掀翻在地上，退了三步才勉强稳住身形，表情有些狼狈。其他人也有些意外地看着英明。英明拍了拍胳膊，作为被注目的焦点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重新调整好姿势，恢复到准备的动作，英明头都没抬地说， 刚才的力道不到，再来一次。 连导演都愣了一下，但是英明拍戏的时候从来不是一个麻烦的人，NG 的次数更算是少的，他这么说再来一次，别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尴尬的是董晓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刚才英明那一下是故意的，董晓措手不及的反应显得有些丢脸，他也不爽了。他第二次踢的时候比第一次还要用力，或许是他一直以来最使劲的一次，因为他胸口憋的那股气让他堵得慌。当年出道的时候，英明就一直压在他头上，他准备了那么多年，牺牲了那么多，才终于得到那么一个机会，却被一个半路杀出来的小子夺走了一切。那些光环原本是属于他的，公司上下都看好了他是当年的最佳新人，说是众望所归一点都不夸张。但是董晓最后还是输了，不仅是输给了英明的一个新人奖，甚至还要在以后的电影里做他的陪衬，一个被人记不住的同学。这口气董晓憋了十几年，现在才有机会讨回来。风水轮流转，终于到了英明来给他做配的时候，还不如他当年呢，严格说是个男配的男配。如果不是因为刘丽和王一奇，这场电影拍完了大概都没有人会想得起来英明，那些过去已经被人彻底遗忘了。董晓是做着这样打算的，在电影宣传期的时候，如果采访的时候有记者问起来，他会提到当初跟英明的那次合作，会提醒其他人如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结果天不随人愿，事到如今，他如果不把这口气争回来，他不甘心，所以这一脚他用上了全部的力气，脸上狰狞的表情绝对不仅仅是演戏。